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广播剧欣赏。广播剧欣赏。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钻石戒，编剧张建文、汪磊，导演雷国芬，作曲杨树进、杨树华。 真心是你机敏的眼睛，在每一个角落里闪烁。晚风是你匆匆的声音，在每一条小巷里飘过。茫茫人世，悲欢很交错，有了你才有幸福的生活。光荣的刑警，忠诚的803，你有一腔热血，你有一片柔情，编织一曲甘蓝色的歌。 第四集，第三个男人。 经过对庄新民的持续审讯，他终于招认林立是他杀的，可是803对他的供词却仍有怀疑。这时候803他们又接到南京的来电，说许克家宣读了论文以后，不等会议结束就赶回了上海。803在林立的屋子里恭候了他，终于掌握了此案的直接证据——钻石戒，同时也排除了对许克家的怀疑。现在803又带着沈西赶到了另一个嫌疑对象白燕飞的家里。 谁啊？公安局的。 你们找我有何贵干呢？ 你就是白燕飞？ 是啊。 我们想了解个案子。 好，那请里面坐。两位想喝点什么吗？ 不用了。白燕飞，你坐吧。我们想了解一下，上星期六晚上你在哪儿？ 上个星期六晚上？ 对。 让我想想啊。是我冒昧的问一句啊，这个案子和我有关？ 请回答我的问题。 星期六晚上我是在外面用的餐，然后去看了一场电影。 在哪儿看的？什么影片？ 是在平安艺术电影院，片名是《最后的金黄色》，是索菲亚·罗兰主演的。 一个人去的？ 是的。看完电影以后又去跳了场舞。 几点回的家？ 大概是晚上11点左右吧。 有证人吗？ 恐怕没有。我在半年以前就和妻子离了婚，一个人过日子，有时候是够寂寞的，纯粹是打发时间。还有问题吗？ 那么星期五晚上呢？ 是不是我每天晚上的私生活都要向你们如实汇报？ 不用，我们只是再想问问星期五晚上你的安排。 这对你们就那么重要？ 不，这对你很重要。 照你那么说，我是不是卷进什么案子成了你们的嫌疑对象了？ 有这个可能，所以你还是照实说，这对你有帮助。 这完全是个人的私生活，我有权保持沉默。 这种沉默也许对你不利。 那我是非说不可了。 看样子只能这样。 那好吧，星期五晚上我是在一个朋友家里。 谁？ 我的一个合作者。我们在一起翻译一本德国著名作家博尔的作品，这本书已经列入我们公司的出版计划了。 你能告诉我们合作者的姓名吗？ 他叫林立，中华大学的德语教师。 能谈谈那天晚上的情况吗？ 你们想了解什么啊？私生活呀。 说得正确些，我们关心的是和案情有关的所有事实。 案情？ 对。 好啊，很简单，我们所谈的话题都是有关翻译出版的事。 不过据了解，你和林立的关系并不像你说的那么简单。 我九点半就离开他家了，能干什么事？你们要是不相信，你们可以向他调查。 好，咱们还是回到老问题，星期六晚上你到底在哪儿？ 我说的还不够明白吗？ 如果你坚持刚才的说法，那么很明显你是在撒谎，因为有人能证明你回到这幢大楼的时间是半夜两点。 这又能说明什么呢？ 你没说实话，这对你是很不利的。 我不明白。 我们可以以杀人嫌疑收审你。 杀人？天哪，我堂堂的一个翻译去杀人？ 所以你还是老实说，星期六晚上你在哪儿？ 我倒想请教，我杀的是哪个人？凭什么去杀人啊？ 白燕飞，星期六晚上林立被人杀了，但是现在你却无法说清楚那天晚上你的活动内容。 等等等等，你是说林立死了？ 是的。 这可能吗？不，不会的，不可能。 你还坚持你刚才的说法吗？ 哎，我发誓，星期六晚上我是没有去过他的家呀。 那能有人证明你在哪儿吗？ 我可能记错了，我跳舞回来可能是晚了点，但这绝不能证明是我杀害了林立。我没有任何理由要去杀害他嘛。 白燕飞，首先从你帮助林立翻译博尔的小说起，你就有了占有他的野心。当知道他不可能永远属于你，而你却为了他跟妻子离了婚，失去了孩子，落了个人财两空、妻离子散的狼狈下场时，你就起了杀机。 不，这纯粹是冤枉，冤枉啊！你们拿不出任何证据。 有两点对你是很不利的：一是你无法说清星期六晚上的情况，并且没有一个人能证明你不在现场；二是星期五晚上，你和林立说的并不是有关你们翻译小说的事。白燕飞，你为什么要掩盖事实呢？ 这一点我可以向你们说明。星期五晚上我到他家是去做最后的一次努力。 林立，送给你一束美丽的花。 我的花瓶里已经有一束玫瑰花了，你这束花还是带回去吧。 好，你看那儿不是还有一个瓶子吗？来，把花插上。 好，你别忙活了，我这间屋子供养不起那么多花。 哎，你应该生活在花丛中，在那些漂亮的花中更能显示出你的美貌。 你的恭维我听得够多了。 如果有人那么称赞我，我绝不会感到厌烦。可惜我不配，只能做你的崇拜者喽。 白燕飞，你别这么说，我已经告诉你了，我就要结婚了。 哎，对一个漂亮女人的追求，即使婚姻也是无法阻挡的。 我不想这样。 但我不承认自己是个失败者，上帝赋予你美貌，不应该只让一个人占有。 如果我嫁的是你，你还会说这种话吗？ 要是看到别人恭维我妻子的美貌，我感到骄傲，因为你是受之无愧。 白燕飞，应该说我喜欢过你，我会记住这一切的，但是那并不是爱。我是一个十分吝啬自己感情的女人。 我们刚刚合作这本书的时候，你并不是那么说的呀。 我们之间的关系你应该最清楚， 你利用了我向你求教的机会。本来我不想说这些，我想把我们的过去埋在心底深处，所以我求求你别再逼我了。 可是我爱你，我死心塌地的爱你，为了你我不惜一切，你就那么绝情？ 告诉你，即使许克家这个人不存在，我也不会嫁给你。希望你能够尊重我的选择。 可是我为了你妻离子散。 这不是我的错，我没有向你许过任何愿。我尊重你的感情，但是作为回报并不是结婚。 这不公平，我不会放弃对你的追求。 那好，我让你死了这条心。这是许克家送给我的钻石戒，从今以后我要一直带着它，也许这样会少些麻烦。 问题不在于这只戒指，而在于你的美貌、你的感情、你的心。 谢谢，我会记住你的提醒。 我真羡慕许克家。那今后我真羡慕许克家。那今后我们还能是好朋友吗？还能继续我们的合作吗？ 当然，不过不会是你想要的那种形式。 我就是一个念头，我会永远地爱着你，至死不渝。 那么说，你9:30就离开了林丽的家？ 是的。 是用和平的方式结束这次谈话的？ 是的。 但你耿耿于怀，星期六晚上又去找他了？ 不不不，我没去。 白叶飞，你的境况不妙啊。如果你没法证明星期六晚上在哪儿，那我们就不得不把你作为嫌疑对象而收审。 你们不能这样，你们没有一点证据。 你有作案的动机，又没法证明不在现场，这两点还不够吗？ 这好，好，我说，可你们要绝对保密啊。 这你尽管放心。 我是在我的一个领导家里。 请你说得清楚点，我们要去调查的。 他是我们翻译公司的副主任。 叫什么名字？ 叫吴美华。 有人能证明吗？ 没有，只是我们俩，这你们可以去调查。 她没丈夫和孩子？ 她跟丈夫分居呢，正在办离婚。 虽然对个人隐私保密，可你的行为已超越常人的道德范围。 我求求你们千万别出去说，我发誓今后绝不再沾边了。这事情如果一公开，我就全完了，职称、提升、名誉，真的全完了。求求。 等我们了解了实情以后再说。 好， 沈西，把记录给他，让他签字。 好， 来，来，签这 儿。好。好，我再一次拜托了啊。 白叶飞，你们几点上班？ 哦，还有半个小时。 如果你去通风报信，让对方为你做伪证，那就罪加一等。 不不不，不会不会。 另外，你不能擅自离开上海。 好，一定照办，一定照办。二位走好。 去翻译公司？ 估计吴美华现在还在上班的路上。 我对白燕飞只有一个意见。 嗯， 虚伪。 呵呵，你对这几个男士啊，没一个有好印象。 否则我们忙什么？ 803803，我是806。 我是803，请讲。 许克家离开了他的住处，在21路车站等车。 朝哪个方向？ 外滩。 小心，别丢掉你的目标。 明白。 我们找吴美华，她来上班了没有？ 她刚到，你们先填交会客单吧。 我们是公安局的。 啊，哦，他就在楼上，右边第二个房间就是。 好，谢谢。 请进。 吴美华吗？ 对。 我们是公安局的，想找你了解些情况。 公安局？ 对。 啊，你们请坐。喝水吗？ 啊，不用客气。 好，不用了。 请说吧，了解什么情况？ 你能记得起上星期六晚上的事吗？ 你们到底想了解些什么？我个人吗？ 是的。你上星期六晚上在哪儿？是一个人还是和其他人一起度过了周末？ 如果是这个问题，我有权拒绝回答。 我们不想干涉你的私生活，但有个案子必须要你澄清一下。 我跟我丈夫已经分居两年了，目前正在等法院离婚判决。我想这并不妨碍我的自由。 我再次向你申明，我们对每个人的隐私都给予保护。现在只需要你向我们说明一下，那天晚上你是怎么度过的，和谁在一起。 有那么重要吗？ 是的，很重要。 那么能告诉我牵涉哪方面的案子吗？ 凶杀。 凶杀？看来我别无选择。我的同事白燕飞在我家里。 他几点离开的？ 半夜一点左右。 半夜一点左右。好，谢谢你的合作。再见。 再见。 总机，请接德语翻译组。白燕飞吗？你马上到我这儿来一下。你要是不向我解释清楚，我绝饶不了你。 现在我们剩下的对象只有一个无名无姓，也不知道他的职业地址，代号为小迪的人了。 我想不久他也该露面了。 哦，说得那么胸有成竹啊。 哼，有人会把他请出来的。 你是说许克家？ 对，林丽在日记里曾经担心过，许克家如果知道他的过去，一定会发生严重的后果。这说明他怀疑许克家看过他的日记。许克家对此保持沉默，只是表示他对林丽独立人格的尊重，避免在他们之间产生隔阂。许克家一直否认自己知道林丽过去的追求者，这是不合情理的。这恰恰证明他知道我们所掌握的嫌疑对象和没能掌握的对象。他不与我们合作，则表明他想自己亲自为林丽复仇。因此我敢断定，他今天要去找的人正是我们在寻找的下一个目标，小迪。 那么我们就等跟踪消息。 目前只能如此。 803803，我是806。 我是803，请讲。 我已丢失目标。 啊，在哪一个地段？ 北京东路外滩。 他是不是发现了你，有意把你甩掉的？ 他这很狡猾。 我知道了。 怎么办？ 只能等到今天晚上再去拜访他。 再说许克家甩掉了跟踪的人以后，又换了两次车。当他确证没人在跟踪后，才悄悄地走进了外汇商店。在一楼铺面，他没找到想要找的人。到了三楼，凭着记忆，他觉得工艺品柜台上那个年轻营业员有点面熟。 先生，想买点什么？ 你是金波吗？ 金波？啊、哦，他在四楼卖皮鞋的柜台。 啊，谢谢。 啊，不客气。 好、啊，这位先生，您想买鞋吗？喜欢哪种？ 我是来找你的。 找我？有什么事吗？ 老规矩，换一点绿票子。 我可不认识你啊。 啊，咱俩打过交道，你接触的人多，现在记不起来了。 你怎么能找到我店里来呢？ 没办法，我马上要出国，签证都下来了。 好了，这儿可不是谈生意的地方。等我下班以后怎么样？ 几点？ 今天我早班，下午4点下班。 那么4:03，浦东公园门口碰头，从这儿过江很近，那儿人又少。 好吧，朋友，听口气来头不小啊。不过以后别再到店里来找我，咱们电话联系。这是我的号码。 啊，好极了。 下午4:03，许克家靠在浦东公园铁栅栏门边，大口大口地吸着烟。不一会儿，金波风度翩翩地来了。许克家向票筒里丢进2个门牌，两人便向寂静的公园走去。 哼，你很准时啊。 当然， 我想你一定听说了，最近美金的价钱在回升，5.85怎么样？ 可以。 那么你要多少呢？ 150。 什么？哼，你不是在开玩笑吧？150，这点钱还不够我玩长麻将的。说实话，像你这样出国可是太寒酸了。这种小生意你找别人去吧，拜拜。 嘿，金波。 声音在每一条小巷里飘过，茫茫人世悲欢交错，有了你才有幸福的生活。 刚才播送的是《钻石戒》第4集第三个男人，公安顾问张明芳，文学编辑瞿新华，录音合成潘慧玲、王青，音乐录音钱素英，乐队指挥黄佩琴，主题歌作词贾立夫、贾燕，主题歌演唱李维敏，拟音苏东升，剧务张福衍。剧中人刘刚由龙俊杰演播，沈西由夏志清演播，许克家由达世长演播，林丽由姜玉玲演播，庄新明由程宇珠演播。 白燕飞由野芒演播，金波由赵启欧演播，毛毛虫由陈兆雄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建新、曹毅、程小刚、李俊峰、苏东升等，解说丁建华。系列广播剧《刑警803》，《断石界》，编剧张建门、方磊，导演雷国芬，作曲杨树进、杨树华。 真心是你机敏的眼睛，在每一个角落里闪烁。晚风是你匆匆的声音，在每一条小巷里飘过。茫茫人世悲欢很交错，有了你才有幸福的生活。光荣的刑警，忠诚的803，你有一腔热血，你有一片柔情，编织一曲橄榄色的歌。 第四个男人。 白燕飞承认星期五晚上曾到过林丽家，并把自己说成是个失忆的情人。当他知道自己卷进了一场凶杀案，并成为嫌疑对象时，才在百般无奈的情况下交代了星期六晚上的事实。原来他在追求林丽的同时，又跟另一个女人厮混。当这情况得到证实以后，此案的嫌疑对象只剩下一个代号叫小迪的人。据803判断，许克家也正在追寻这个目标。不出所料，许克家在外汇商店找到了曾经见过一面的金波，他俩约定下午4:30在浦东公园碰头。 我有个规矩，不管哪档子买卖都要讲究个刺激。我可以给你一个机会，只要你愿意冒一次险，那对咱们俩可是机会均等，怎么样？ 让我想一想。 如果你赢了，你就能白白得到150美金。 要是我输了呢？ 你的钱就归我，否则咱们就拉倒，各走各的路。 好吧，我同意。 好，其实很简单，只要猜是双数还是单数，咱们一枪光。 哎，慢点慢点，让我看看你这张钞票好吗？ 这什么意思？ 不用我的 啊。看来你还是个老手啊。行，那就用你的。 第四个数， 单。 错了， 算你走运，老兄。给你，咱们接着来。 还来吗？ 你不想再赢了？ 好吧，那么这次是多少呢？ 加倍。 这回该轮到我猜了。 对，第三个数， 双。 他妈的，又是我输啊！今天你老弟准是情场失意，赌场得意呀、啊！再来， 啊，机会均等，我不想让你输得那么惨。不过照第一次的数目，我愿意再给你一次机会。 可以， 但是现在不敢。你看现在人多起来了，咱们另找个地方。 行，咱们去叫辆出租车，完了再接着干。 出租车，哎，去哪儿？ 管他去哪儿呢，绕着圈子兜风。 哎，好嘞。 在汽车里，许克家连输了几次，但他沉住气，结果反使金波囊空如洗。 今天的手气可真他妈糟透了。 不好意思，让你破费了。 哎， 我请你喝酒吧。 哎，别， 不用客气，我还有事情求你呢。 哦， 你是在外汇商店干的，外边接触的人很多，路子很粗，能不能帮我找一个德语老师？ 德语老师？ 嗯， 行，没问题。你是想找男的还是女的？ 女的。 女的？哎呀，老兄，你说晚了。前一段倒真是有那么一个女的，还是大学老师呢。可是现在。 现在怎么了？ 哼，甭提了。哎，司机，前面右拐弯。 哎， 停。等我两分钟。 哎，你要干嘛？ 嘿，一会儿你就明白了。 金波下了车，马上就消失在人群之中。过了几分钟，他果真来了。原来急于翻本的他不甘就此罢休。 这只钻石戒在外汇商店老外开价600美元我都没卖。现在咱们最后决一雌雄，一锤定乾坤。 让我看看。 嗨，你放心吧，你把他带到国外，保准你发财。 你哪儿来的？ 这你就甭管了。来吧。哎，你倒是快点啊。 不，咱们明天再约个时间吧。 不，就现在，就这一次。 好吧。 当许克家证实这只钻石戒真是自己送给林丽的爱情信物时，愤怒之火油然而生。为了不露出破绽，他只能拼命控制自己，铤而走险，奉陪金波赌到底。结果金波又输了。 谢。哎，还找你钱呢。 啊，好。 喂，朋友，你就这么走了？ 你还想怎么样？ 我的意思是明天怎么样？ 明天？ 对。 什么时候？ 上午9点。 可以，地点我定。 好，行，就听你的。 这是个很安全的地方，是一幢中途停工的高层建筑。 地址呢？ 我写给你。 好嘞，不见不散啊。 许克家所说的这幢高层建筑就在离他住处不远的地方。他跟金波分手以后，马上到那儿去观察了一番，然后悄悄地回到了家。 谁？能进来吗？ 又是你。当然可以。 这一天你似乎很忙啊。 我也谢谢你的关照啊。 我们去过你的学校，去过林丽家，甚至还到你姐姐那儿去了，但你都不在。 这与案情无关吧？ 不，有关系。能告诉我你找到那个人了吗？ 我简直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如果你明智些，你应该跟我们合作。 我很愿意。 但你没这样做。 因为我和你们一样，我一无所知啊。 我们理解你的心情，但你应该明白法律的严肃性，别去模仿西方电影里的英雄。 我可从来就没这种想法。 这对你没好处。 还有什么忠告？ 如果你有了线索，我希望你还是通知我们。 我会的。 那好，这是我的电话号码，你可以随时跟我联系。 谢谢。 来，八零三，怎么样？ 沈西，多派几个人监视许克家。咱们来个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是。 夜色笼罩着整个城市，除了街上的路灯闪烁着暗淡昏黄的光外，只有许克家的屋子里透出了明亮的灯光。许克家端坐在写字台前，凝视着桌上林立的倩影，历历往事又浮现在眼前。 克家，我想为你生个孩子。 我想顺其自然吧。 我们的孩子会跟别人的不一样，他会超过你。我要他成为一个伟人。 好大的野心。 别忘了，我就是在一个充满野心的环境中长大的。有野心并不是坏事，从正面解释可以理解为雄心壮志。 我不能想象要是你是个男人会变得什么样。 绝不会比你逊色。 呵，好大的口气。 我呀，这是跟你学的。 如果真有轮回说，下一辈子我宁可当个女人。 这为什么？ 男人的责任太重了。 没出息。我倒很想满足一下自己的支配欲望，可惜我是个女人。 那好啊，下一辈子我们再作为夫妻，我会满足你这种欲望的。 那还得看我想不想娶你。 什么？ 好好好，娶你娶你。哎呀，克家，这次开会要多长时间呢？ 一个星期吧，或许会更长一些。 你过两个月就要去美国了，我现在真想每天跟你在一起。 哎，你跟学校请了假，我们一块儿去吧。 这不好，我会控制自己的。 你这样我会不放心的。 放心吧，我也想有个时间让自己冷静一些，把过去的一些事情都处理掉。 要我做点什么吗？ 不用，我会处理好的。可嘉，等你这次回来，我们什么人也不见，就我们俩，安安静静甜甜蜜蜜度过这两个月，然后就送你出国，再然后呢，我就在这儿像圣洁的修女一样等着，等着我们孩子的降临，等着你的归来。 不，我们暂时还是不要孩子吧。 不，我要。 我要为你生个孩子，生个孩子，孩子，孩子，孩子。清晨，许克家发现自己竟睡在书桌上，林丽那张照片默默地陪着他度过了一夜。时钟已到了八点，那幢中途停工的高层建筑离他的住处只有十分钟的路程，用不了多少时间，他就要用自己的方式了结此案。此刻他朝林丽的照片看了最后一眼，毅然走了出去。 803803，我是沈西。 我是803，请讲。 目标已经出动。 好，我马上赶来，随时联系。 是。 许克家故意七转八弯，当他发现前面有一个跟自己穿着差不多衣服的人时，他猛不丁的斜插过去，又迅疾穿进了一条小弄堂。当他确信没有人在跟踪时，才从弄堂的另一端溜出来，赶到了那幢高层建筑。急于翻本的金波早已在那里等候了。 朋友，你可来晚了。 看你急的，想翻本一晚上都没睡着吧？ 好了，废话少说，咱们就在这儿。 不在楼上。 哎，我说你怎么找这么个鬼地方啊？ 这儿安全啊。 到了没有？ 这幢楼有28层，我们到顶上去。 就在这儿吧。 现在才10层，还有18层啊。 去你的吧，我才不想爬那么高呢。 你要不想上去那就算了。 哎，你到底玩的什么把戏啊？ 跟你说了，楼上安全。 好吧。我说这已经是第几层了？ 13层。好吧，看你这样就在这儿吧。 这儿风挺大的，咱们到那间屋子玩吧。 你听着，今天就这一次了，咱们俩决个死活。 我也这么想，要是我输了，我就从这儿跳下去。要是你输了，你就甭想出国了，你也乖乖的从这儿跳下去。 好，我奉陪到底。 好。 803很快就赶到了沈西那儿，可是沈西他们仍然没有找到许克家的踪迹。803举目四望，忽然不远处的那幢高层建筑映入了他的眼帘。 哎，沈西啊，那幢停工的高层建筑查过吗？ 没有。 快包围那栋楼。 是。 在13层楼，许克家把金波领进了一间四面没有窗的库房。 你看，这儿没窗子也没风，又安全又舒服啊。 是啊，而且没人干扰。你老兄可真是位高手啊。 我说你先把场子清清，我去看一看周围情况。 好吧。哎，你 这干嘛呢？你快点啊！ 别着急，我会来的。 客家，客家，我等你，我会永远等着你。我们会有个孩子，有个比你更聪明的孩子。我们要永远在一起，永远，永远。 你把我关在里面干嘛？你疯了！快开门！你开门呐！ 狗娘养的，现在你怎么叫也没有人能听见了。今天你的末日到了！ 啊、你这个混蛋，把我骗到这儿来，想谋害我！你快开门！你这个疯子！你开门呐！ 枪毙了便宜的恶棍，支配下十八层地狱。 你凭什么要杀我？你凭什么杀我？你真是个疯子！ 你听着，这儿有不少的木板爆花，烧不死你，也会活活的把你熏死在里面。 我跟你无冤无仇的，你为什么对我下毒手？你说呀！ 别着急，我会让你明白的。好极了，这儿还有汽油，我会让火烧得更旺的。 你为什么要对我下毒手呢？ 都拿住，你听着，你认识林立是吗？ 是的，我追求过他，可是 你把他给杀了。 不，我没杀他。 这只钻石戒就是证据。 这只钻石戒不是他的，是我赢来的。你这个不 可、死到临头了你还不老实，你知道我是谁吗？ 你是个疯子，你是个十足的疯子。 我是林立的未婚夫徐克家，你听说过吗？ 我从来没听说过林立有未婚夫。 是吗？现在你听说了吧？现在全明白了吧？现在我就该把你这杀人凶手变成灰烬了。 住手！你住手！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这个疯子。 丽丽，丽丽，你听见我在跟 你 说话吗？ 你住手！ 我就要为你报仇了。 不要我， 你在天之灵可以瞑目了，丽丽。 饶了我吧，我真的没杀丽丽，我真的没杀她呀，我是被冤枉的呀。 就在金波命在旦夕的危急时刻，803带着刑警冲进了楼房，他们分头往上面一层层的搜索。 报告803，三楼搜查完毕。 上。 是。 报告803，七楼搜查完毕。 继续上。 是。 报告803，十楼搜查完毕。 继续搜。 是。 这幢楼有28层吧？ 凭我的直觉，就在这幢楼里。继续上。 是 是。 我真的没杀他呀！ 住手，徐克家！住手！ 诚心是你致命的眼睛，在每个角落里闪烁。晚风是你匆匆的声音，在每一条小巷里飘过。茫茫人世悲欢叫做有了你才有幸福的生活。光荣的刑警，忠诚的803，你用一腔热血，你用一片柔情编织一曲橄榄色的